过联合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为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台售武和美台军事联系，撤销军售计划，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巴基斯坦北部城市白沙瓦一间宗教学校在上堂期间发生爆炸，至少七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官员说，死者包括不同年龄的儿童。爆炸在当地朝早八点半左右发生，据报事发的宗教学校大约有六十人，目前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当局展开调查。警方消息透露，有人将一个怀疑装有炸药的胶袋放在建筑物内，没几耐就发生爆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67点，跌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5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65，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8，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76美元，卖出1,906.5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台风莫拉菲的外围云带正在覆盖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No trick, only cheese. Boys and girls of every age. 波成波成，我阿爸话咧，佢去参加 Halloween party 啊，我系咪要提佢？ 梗系要提佢啦，严琼。叫佢多啲用酒精搓手液消毒清洁双手，咁就唔怕双手因为之前摸过啲乜嘢而担心中招啦。 唔系啊，我话我系咪要提我阿爸唔好玩咁夜啊，好危险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粉红 QQ 转转。 给我热情，我可以放弃暴走中日亡命。跟我风着前程，你可以更配合，我已不苏醒。 为了住 Grandoli 这个虚构人物发生的故事， Serenity 将它写成专辑。旋转 with me 呢个章节系嚟到光明嘅一节，主角经历咗创伤之后想通，然后起舞旋转。作曲监制杨彤 Serenity， 填词 Serenity， 编曲杨彤。今日星期 全新带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Serenity 旋转 With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五成群黑仔过人，你睇佢几黑。 阿攝咧喺自己個 page 嗰度嘅簡介裏面咧，佢又寫咗啲工作啦。第一個係 DJ， 第二個係咩咧？ 唔會係足球評述員咯，應該係主持嘅。 點啊？ 咁MC 咯。 我俾你揀多次 配音咯，好。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 敏感时刻。 好，呢度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又系有我 Nell 同埋摩莉啦，就系、是、Happy Tuesday， 开开心心。 我发现咧，我而家咧受到 Nell 嘅感染咧，我逢礼拜二咧唔知点解特别心情咧系搞笑同埋畅快， 系咩咪好咯？ 我唔知点解用搞笑去形容自己。 我觉得要做任何嘢，面对咩都保持一个正面乐观嘅心情，好紧要嘅。其实有时就算我嗰日心情唔好咧，我翻到嚟做节目咧，我就会好投入地去做咧，咁好开心地去做咧，我就会忘记咗自己嘅唔开心噶喺嗰啲时间里边。 系，但系咧有啲人咧就会系，如果你冇心情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咧，连做嘢咧都唔会做得好嘅。 系啊，会噶，系啊。 例如系点咧？因为佢冇心机去做啦嘛，已经。同埋佢已經代入咗一個好唔開心個毛，所以就算佢好想有動力都好，個身體俾唔到動力去做 嘢。我認同，我都試過嘅，真係冇心機去做任何嘢啊！平時自己好中意做嘅嘢都冇心機做。當你心情唔好，但係要學懂去放低咯。係啊，因為我覺得講係容易，做係難嘅。但係當你放低咗之後，你投入去做另一樣嘢咧，會將你暫時嗰啲煩惱去忘記咗嘅。 我覺得苦惱或者煩惱啦，我覺得好多人都唔應該要一直 keep 喺个身上面嘅， 但系好难嘅。我哋讲就容易咯， 要揾唔同嘅方法去掉咗呢啲垃圾。 系啊，我觉得要就算你后系喺啲逆身处逆境咧，都要谂住一啲正面嘅嘢嘅，因为我觉得呢啲吸引力法则嚟嘅，你谂住啲正面嘅嘢发生嘅嘢会好啲嘅，会将你啲唔好嘅嘢去改变咯。 我想讲我都信吸引力法则， 系我信噶，系啊。 因为我记得咧好多年前啊，六七年前度啦，有个朋友咧真系教我，佢叫我你写落张纸度啊，即系写住譬如话我彭詠儀要有300万咁计啦，我一定要努力做嘢，因为我要有300万。跟住佢话，你之后每一日朝头早你攞翻张纸出嚟读一次，读完之后你就收翻埋佢。于是者我真系跟佢啦，一个月之后。啊，感覺上面好似儲到少少錢，即係雖然賺同300万，即係儲到300蚊，唔係300万，但係啊嘛，即係嗰種感覺就會覺得好似近咗距離咯。係啊，跟住最後尾個目標中咗啊，真係。 我都成日同自己講， 當然唔係300万啦。 我都成日同自己講，我好靚噶，我好靚，好靚，我日日都話俾自己好靚噶。 其實你唔需要講啊，你真係靚。 咁黐線，即係我會咁同自己講，我好靚，好靚。咁你要俾翻啲信心自己，因為我發覺好多人咧自我形象好低落啊，成日覺得自己乜都比唔起人啦，又話覺得自己唔靚啦，人哋又有錢，人哋做嘢又叻啊，又乜乜都好。其實我覺得唔應該咁去同人比較嘅，你自己有你自身嘅價值嘅。咁我覺得我哋做得呢個傳媒，大家都有機會聽到我哋做節目，都要灌輸一啲正能量俾大家咯。係我知真係講係好容易，要做到係好難，但要自己學習去做咯。 因為好多聽眾們可能都會覺得，你哋真係講容易啦，你哋話齋。 但我做得到㗎，我真係做得到㗎。 係啦，即係 Leo 咧做得到就係背後一定有佢自己嘅努力，同埋佢有佢自己嘅揾咗一個方法去令自己做到。 我天生性格亦都有一部分影響啦，我係比較樂天樂觀嘅一個人嚟嘅，由細到大都 係。係，又或者聽眾就係第二樣嘢，就會覺得誒 Leo 咧你本身就樂天，你本身性格就樂觀，所以就咁。 呢個係我承認， 係 咯。 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我唔係一個咁嘅人嚟嘅，我每日開麥我就知道自己使命就係要大家開心。 系咯， 即系我哋其实都会有苦恼，我哋都有唔开心嘅时候嘅、 啊。 但系我哋会选择就系开麦嘅时候，因为要带呢个正能量俾大家。所以即系如果听众们你哋而家都系心情唔好啊，有负能量嘅话，想话俾你听，其实好多人都系同你一样噶。 系啊， 但系你就要揾一个适合嘅方法，或者一个令自己舒服啲，或者可以舒缓自己压力嘅方法。你揾啱咗呢个方法咧，就得噶啦。 同埋我觉得要选择朋友，你唔好选择一啲永远都喺度咧，就一副厌世脸嗰啲咁嘅人。所以要选择一些充满正能量的朋友，你才会可以充满正能量的，不要经常去接收一些负能量和负面的信息咯。 是、 啊、 我以前是一个负能量到爆灯的人，是我是听回某一些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即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才肯或者够胆开口跟我讲，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负能量、啊、或者你的不开心，个个身边啲朋友都惊咗你啊，都怕咗你。佢咁样同我讲，嗰下我先叮一声，我心谂，咦系，我要改变，因为我嗰排系真系负能量到，我连自己都唔想面对自己嘅，系差到咁样嘅。跟住我就开始识得啊，唔得啊，你要放低呢一啲嘅， 要调节， 系啦，都系因为当你调节完之后咧，你真系正面咗，或者你笑咗之后咧。喂，你所有嘅嘢真系翻嚟嘅，即系例如你嘅开心， 我同意噶，系啊， 你嘅黑仔会冇晒，唔好话冇晒啦， 会减少啦，会逐步向好先啦，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嘅，即系大家要反而谂嘢正面少少，正向少少咧， 系， 喂，唔到你唔信邪嘅呢啲嘢，无论你有冇宗教信仰都好， 其实你都要谂下每一日嘅生活，你都系要过噶啦，点解唔选择开心过咧？系咪、 嗯？ 我觉得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识去放松同埋放低咯， 系，喂，但系咧，头先你讲虽然自己个人好乐观啦。同埋性格就 系 开心底啦， 系啊。 但系你头先都话你遇过唔开心嘅时候噶嘛？ 我都会有唔开心噶，但我会好快过到噶，系啊。 你点过咧？你可唔可以用一啲即系教大家啲方法咧？ 我唔识点讲， 食嘢 我又唔会去食嘢嘅，因为食完肥咗我更唔开心噶。 shopping 系啊，嗱，我觉得嗱会令我开心嘅嘢系真系买嘢噶， 系 啊 ，shopping 系会令到我开心同减到压嘅，呢、這个我承认， 嗯， 系啦。咁但系买，当你而家嗱，而家市道唔好啦，当你冇乜。钱又再乱咁买嘅时候，又会买得过咗龙，就会唔开心，变咗，所以都系靠自己调节啫。等于今日好似下昼，我接到一个消息，话前各位导演过咗身，咁、好多识佢个朋友都知佢好好人啦。 系啊， 佢 真系超好人， 佢真系交友广阔，好多朋友，大家都好唔开心，大家都咁。但我又喺另一方面谂，我会咁同自己讲。咁佢可能去咗一个更好嘅地方咧，系、咪？我唔理咩宗教信仰啦，系咪、起码佢唔使再喺呢个人世间度受呢个疾病嘅折磨啊，个痛苦啊。咁佢解脱咗，系咪仲开心咧、可能当然佢屋企人会好唔开心啦，个女又细吓、太太又后生。咁但系你一定从呢啲事度，你要向好个方面谂，唔好成日系沉浸喺唔好个方面咯、虽然英年早逝，大家都唔想噶啦。咁但系既然已经已成事实啦，每个人都会离开噶啦。咁、你不如谂下，佢可能去咗一个好舒适。好开心的地方了，他不用再受疾病的痛苦了，是不是你这样想会大家都好过一点呢？ 握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程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馁似是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 一路是谁与我一个，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谢谢哥哥风风狂狂，进不敢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轻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无惧吃痛重新迎你放一次，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再呈现，还多得你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面的战友都和我挥手，告别太久世俗乐与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山脚下望向山友，看八手手挽手， 刚刚听过的是 Tomic 的新歌《一口气》。你知唔知你真系带到好多正能量俾人？ 我觉得好希望真系可以带到，希望感染到大家。 你已经带到， 系啊， 因为咧，我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我今次喺个 Facebook 嗰度啦，就 post 咗今日张相，跟住就问大家，喂，今期唔期待逢礼拜二啊？有好多嘅听众都话咧，逢礼拜二一定会听啦、啊。 多谢。 同埋佢话咧咧，因为今日咧某一只嘅股票开股啊，我忙到玩，仲要系今日嘅呢个股票招股嘅第一日咋。不过、哦、都一定要听到你把声，因为听到就开心翻啦、 多谢你哋，我都好希望我哋作为一个传媒工作者啦，都真系可以带到一啲好嘅信息同埋正面嘅能量俾大家嘅，希望大家可以好啲去过日子啊嘛。 系。 咁啊，头先讲开。前各位啦，咁喺度老土啲都要讲句啦，希望佢屋企人节哀顺变啦，系咪？咁、我同阿前各位都有合作过好多次啦。咁、我最深刻都系同佢合作过两套电影啦，即系《喜爱夜蒲》一同二咯，因为都系佢处男嘅导演作嚟嘅，系咯。咁我觉得同佢合作其实都几开心嘅，因为佢冇其他导演俾你嗰种压力啊，同埋嗰种吓人憎嘅，佢真 系 好易倾，有倾有讲，好易话为嘅。系 我同佢做过访问，倾过偈咯，只系我之前以为，因为佢通常都系又板起块面噶嘛，就是、我哋头先所讲嗰啲，但系咧佢超级好人噶，原来，咁我就会觉得啊，作为一个嘅前辈，咁我哋呢啲后辈咁一定惊噶嘛。 你唔好成日扮后辈啦，我咧，你都做咗好多年噶啦，你都唔后生噶啦 ，OK。 但係更加有好多嘅前輩或者更加多好多嘅一啲人喺我哋嘅之上㗎嘛。咁啦，咁佢咧就係、是、咧，我知道佢又同好多好勁嘅人合作過啦，又做過好多唔同嘅嘢啦，所以我同佢做訪問時候，我好驚喎。但係當咧同佢傾偈嘅時候咧，發現唔係㗎，佢超級好人㗎喎，即係佢係會為知你係新人咧，佢特登會交啲波俾你啊，或者佢答你嘅嘢答多啲啊咁樣。同埋我知道嘅就係咧，身邊佢亦都捧咗好多唔同嘅人出道嘅，亦都幫咗好多娛樂圈嘅一啲人啦，亦都會邀請咗佢哋去合作或者做其他嘢。其中咧有一啲咧佢捧過嘅人咧，即係嗰啲星之天使、未知天使啊嗰啲啊，有啲係我朋友嚟嘅。我聽佢講咧，佢哋全部人都嗌佢做爸爸嘅、因為佢係真係當女咁錫佢哋咁多， 照顧佢哋咯，係啊， 係啊，佢所以 喺啲傳媒成日寫啲衰嘢啫嘛，寫到人哋鹹濕佬咁樣。 唔係，但係只不過佢真係當佢哋女咁錫，哇！仲要係咧，你睇到佢哋咧係錫佢錫到佢哋係真係當佢爸爸咁啦。仲要係我知佢哋有定期嘅一齊食飯啊、聚會啊，即係都會知道就係、是最近你會做緊啲咩啊，即係知道大家各有發展之後咧，各展所長之後啦。佢都會係就住大家唔同嘅方向，盡量去幫大家，所以佢真係一個好幫人嘅人。 其實喺圈中，我頭先都同莫莉講咧，喺咪後我就話，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人會話我哋唔好嘅，你唔可能一百個人都中意你嘅。咁、我覺得反而我真係好少聽到人講阿 Wilson 前個位唔好嘅，個個都話佢好啊，話佢 nice 啊，咁佢有咁多朋友，大家可以見到佢個人係真正嘅好咯。 係啊，佢仲、要係佢好信人啊，佢信人信到係佢唔會。即係佢係信到係，只要係你，佢認識你，你唔佢冇睇過你嘅成績或者冇睇過你嘅嘢，佢就會叫你去做。例如佢之前係有一啲工作啦，要人幫手影嘢，跟住之後佢知道我個即係有個其中一個朋友啦，就轉咗做影相，佢特登去台灣學咗一年翻嚟啦。佢直接就同佢講：啊，你過嚟幫我影劇嗰啲叫劇嘅花絮啊，或者 係 啦，即係花絮咯，未去到劇照嘅。咁定唔知係戲嘅花絮啦咁樣。 即係拍花絮。 係啦，跟住我朋友就會覺得好好好感動嗰樣嘢就係、是。哇！咁大個 project， 佢啱啱讀完書喺台灣讀完呢個嘅攝影翻嚟，佢就俾佢去做咁大壇嘅嘢，跟住佢令到佢好感動，所以佢真係好成。係， 起碼佢又俾機會人哋啊嘛。因為我同佢做喺我爺鋪咧，因為喺我爺鋪一二我都係服子嚟嘅。咁佢都係你同佢合作，你知道佢好清晰俾指示你嘅。佢話佢想要啲咩碌咩碌，或者而家現今個鋪嘅人著啲乜嘢，即係佢又俾得好清晰指引嘅。因為我合作咗咁多導演咧，唔係好多導演係俾到清晰指引。即系话我唔中意，唔靓，但系你想点啊？咁佢又噏唔出噶，咁、但系阿 Wilson 就可以话到俾你听嘅，即系佢想要啲乜嘢啊？类似啲乜嘢，佢会揾埋 reference 俾你睇添噶，佢想要啲咁嘅嘢嘅，系、啊，所以系几好嘅合作一个伙伴嚟嘅。 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校委会已决委任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君和龚鹏为副校长，分别负责研究和学术发展，任期五年。消息指申作君在一票反对下获通过委任，龚鹏就在一票弃权下获通过委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发表声明，话申作君和龚鹏就近期诸多传闻和猜测特意澄清。申作君表明不是共产党员或者党委成员，校委会认为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声明又话，轮选工作是经由全球物色适当人选，审视和咨询过程详尽严谨。校委会本科生代表李子成对校委会的决定感到难过，为香港社会环境和港大自主感到忧虑。学生会会长叶子林感到失望和遗憾，认为反映港大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的终结，又说校委会无视学生声音，会征询法律意见。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其中四名的患者由印度来港，另一名患者由法国来港。政府宣布今个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最多六人一台，酒吧、夜店或者夜总会最多四人一台。这些处所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并可以恢复现场表演，但市民在酒吧、夜店或者夜总会只有在餐台饮食期间才可以不用戴口罩。至于公众场所的口罩令和四人限聚令等的措施会维持。美军驻日本司令斯内德话，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可以派遣部队防卫尖角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美国和日本昨日起举行联合军演，斯内德话，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正是努力整合部队的能力，而联合演习清楚展示美日同盟不断增强的力量，双方整合部队能力可以调派到钓鱼岛防卫。日本防卫省官员认为，中国近期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活动，斯内德的表态可以视为对中国的警告。在台湾，卫生部门公布，至今接获25宗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事件，当中四人死亡，但认为与疫苗无关。四名死者介乎62岁至77岁，分别在接种3至10日之后死亡，其中3人接种的是法国塞诺菲疫苗，1人接种的是台湾本土公司生产的疫苗。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话：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任何状况，都可以通报疫苗不良事件，不等于疫苗系有副作用。四宗嘅死亡个案嘅死因都系常见嘅心血管疾病，呼吁民众唔好恐慌，目前冇任何证据要停打疫苗。疾管处召开专家会议，专家建议维持现行嘅接种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562点，跌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8，人民币6.767。是6.70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76美元，卖出1,906.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同心抗疫，来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No trick, only treat. Boys and girls of every age.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万圣节大家去到派对场所，记得先量体温先入去开 party 啊，保障到自己，亦保障到其他人啊嘛，咁先玩得开心又放心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我想要张书台啊！ 啊，冇问题啊！ 老爷，你攞住眼小夜灯点整台啊？ 诶，我要攞小夜灯嚟揾把锯检查锯齿有冇烂啊嘛！ 咦，爹，我揾多个石屎枪喎，啱啱用啊！啊，咁要攞埋眼小夜灯嚟揾埋嗰个石屎枪嘅操作证明书先得。 咁啊，逢星期四听住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Joyce。陈欣怡，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闹闹， 茉莉， 敏感时刻。 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喂，咁啱啱过咗呢个重阳节假期咧，我咧你做咗啲乜嘢啊？ 我当然梗系 有咩特别嘢同大家分享？ 我去咗拜山。 系咯，点解而家重阳节系拜山嘅，唔系登高嘅啫？ 都会因为都有呢个叫咩啊？清明同埋重阳都要拜山，只不过系重阳嘅时候顺便就登高， 系 即系行埋山，因为呢、這个秋高气爽啊嘛。 唔系个个嗰啲拜山嘅地方都要登高噶？ 一日登高，第二日咪走去拜山。 生啦。不过咧，我想讲咧，我礼拜一嘅时候有提到咧，上个礼拜五我有提过咧，就系话，我去拜山之后去咗一个叫做粉岭嘅碧华村，因为咧，我真系完全唔知道我住咗咁耐，30几年，我唔知道粉岭原来有条咁嘅村，仲要咁靓画啲画，佢好似台中嘅一个眷村咁样嘅， 真系画画，唔系 graffiti。唔系涂鸦，系画画。 佢画晒落埲墙度嘅。我唔知嗰啲算唔算叫 graffiti 定系画画，但系就总之系同台湾嘅眷村系差唔多。我阵间可以开啲相俾你睇。咁但系除咗呢个之外咧，当然我有拜山啦。我先至更加认识嘅香港就系、是、我又系住咗30几年啦。我喺和合石嗰度望翻出去咧，我先发现原来喺我呢个太麻嗰个骨灰庵嗰度咧，嗰层咧可以望到成个粉岭嘅景色噶。 哦，系咩？ 系啊。因为我之前成日唔敢乱咁行啊嘛，咁我就净系望到就系、是、佢烧即系你 法宝， 唔系有个掣你一揿掣嗰个位嗰边，就即系望住浩源嗰边嘅。咁跟住我嗰日咧就突然间就不如试下睇下第二边啦。我一望过去。靓到啊，系睇到成个上水粉岭嘅景色啊，因为佢有少少上山嘅和合石，跟住我先发现，喂，原来我系好少去或者我原来住咗咁耐，我都唔了解，或者我冇望过呢一个嘅画面咯。 咁都和合石郊游咩？唔会噶嘛，和系咪先？和合石唔拜山都唔会去啦。 有啲人会就系走去嗰条河度玩噶，我细个都系噶，跟住之后我俾屋企人吓完之后，我唔敢再玩啦。 唔好啦，大家都要顾及安全嘅，唔好乱咁嚟。 我以前细个蹦蹦跳嘛，嗰啲夜小孩咁嘅，同几个 friend 一齐就去嗰度，不如烧嘢食啦，咁就买啲丸啊嗰啲，就去嗰度搭个炉烧嘢食啦。咁啊，侧边有条河嘅，咁啊捉啲虾仔玩啦咁嗰啲啦。跟住之后同屋企人讲开，哇，你知唔知嗰度啊掘到番薯啊？跟住嗰度烧嘢食啊，屋企人同我讲。你知唔知上面啲人咧洗完啲骨之后咧， 就喺嗰度冲翻啲水， 起翻啲骨， 吓 喺 嗰度冲水， 再过去玩。 黐线， 我唔知啊嘛。 你喺下游咪食晒嗰啲水， 系啊，就 喺 下游先去食啦。 系咯， 即系原来系有啲得意嘅嘢。 咁唔系，我哋香港其实有好多景色都好靓嘅。咁我星期日就去咗朋友屋企。咁我去到朋友屋企咧，佢就都系住新界。咁佢个花园就好大嘅，咁个花园望出去就系山啦。咁我喺度望，点解对面啲山多咗咁多灯嘅？咁我话 一点点， 因为好多灯，原来系山火啊！ 其实我因为住郊区咧，我成日都知嘅，同埋会闻到啲味，同埋、啊、会突然间灰色一层啦、啊。 你知今最近呢次烧得几犀利先得噶？我喺屋企系好近，好似隔咗个维港咁个距离咋、 啊。你仲要上个礼拜系呢个火灾警告系红色，上个礼拜啊，唔系而家，而家就冇嘅。但系我绝对明啊，因为呢啲时候咧，我哋成日以前翻学啊，翻就闻到阵味。我就算上个礼拜我去重阳节。就是拜山的时候我都突然间闻到阵味，跟住之后再望下望下啦，成个突然间就灰晒。原来咧，除咗咧好容易有山火之外咧，因为咧郊区或者村咧，好多人会烧垃圾啊，系啦，耐唔耐就会烧下一啲即系佢哋嗰啲草啊或者其他，因为种田嗰啲啊嘛，咁所以咧就会突然间好大阵味。而嗰一日咧，我系真系咧闻到啲味之余，我系突然间见到突然间成个地方变咗白色啊，跟住我即刻走啦走啦走。 唔系，我真系我朋友个花园望住后边，哇！啲山全部一条条路咁，系全部系火咯，系啊，我觉得好可惜啊。 会噶，有阵时我屋企望出去都系嘅，咁所以有啲山头，尤其是拜山嗰啲时分啦，就会光秃秃咗噶啦。 所以希望大家呢啲喺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就小心火种啦。 仲有就系拜山嘅时候拎翻起，或者你真系见到系熄晒啦，啲冥香啊，啲元宝蜡烛 同埋呢排大风啊，有时你会吹咗个火种开去啊。 所以呢啲你就要即系大家真要小心。 同埋我睇新闻又话差啲波及嗰个动物庇护所 啊！你就喺嗰个附近啊？ 我唔知，唔系我去朋友屋企望到望到一喇山火咯。我初头唔知点解咁多灯嘅，你对面而家咁。 喂，我听新闻讲咧，亦都证明咧，香港人真系好有爱心。佢话因为呢一个嘅动物收容所咧，一揸啲波及嘅时候咧，即刻有好多嘅义工上去救啲小动物， 小动物 可能都有啲小朋友嘅小动物啦。咁。 跟住之後仲要係佢哋話有好多嘅義工係佢哋冇見過個樣噶，但係只不過佢哋唔想佢哋受 到一呼百應，大家都出去咯。 係啊，唔想佢受傷而走去幫手。 係因為有時啲火未燒到，啲煙都焗死佢哋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覺得香港其實都要大家珍惜一下香港嘅綠化環境，都要小心啲咯。係啊，因為好易火燭嘅，而家天氣咁乾燥。 係除咗呢個之外，大家燒嘢食啊或者其他嘢都係啦。 去燒嘢食啦，食煙啦，啲香燭擺山嗰啲嘢都要小心咯。 係啊，即係我回翻香港，因為我睇住咧，我屋企出面望個山頭咧，我咪話火燭嘅，跟住。除了你見到好多年啦，而家可能五六年啦，佢都仲係光脱脱，即係原本係綠色、青綠色、翠綠色好靚，跟住而家變咗全部灰色嘅。之餘啦，我係睇住一啲救護車，唔係消防車，都有救護車，因為驚你有受傷，有好多消防車 beep beep beep 咁樣過去，我睇住嘅，因為近啊嘛，同埋就會睇到有好多嗰啲直升機揼啲水彈落去。 其實個直升機咁高揼嗰啲水彈咁細嚿，有冇用嘅咧？ 有啊，因為佢近低飛去到嗰度就，同埋就會嗰個水彈其實都大，只不過我哋因為遠睇就弱好細。同埋咧，跟住我有啲朋友做消防員啦，佢有同我哋有一日傾開偈，佢話其實佢哋咧最煩惱或者最攰咧，就係有山火嘅時候，因為咧佢話原來山火大家都知啦，就唔係話你即係攞嗰啲我哋嗰啲送嗰啲 消防喉 係啦，或者冇咁多水啦，一來就喺郊區，二嚟就係唔會話攞嗰啲我哋平時嗰啲滅火桶咁噴唔係噶嘛，咁佢哋只能夠做嗰啲係咩咧？有一個耙，那個耙就係一招，好似我哋平時用嗰啲拖地拖加掃把咁，但係就粗啲嘅布。 豬八戒嗰支耙咁。 系啦，但就粗嘅布嚟嘅。咁嗰啲布咧，佢哋原來要上山咧，揸住呢一支嘅棒啦，就逐個逐個好似拍色佢哋啲草。 幾難先拍得色啊？ 因為冇計，佢哋一定要咁樣做。其實好多世界各地，我見到咧一啲短片都睇到救火嘅人好多都係山火都要咁樣做。咁而香港嘅消防員佢會俗稱呢一種叫拍草，就係攞啲呢個樸就喺度拍嗰啲火。所以你諗下， 好辛苦啊！ 你逐下逐下咁拍喎。 你幾難先拍得識一個範的範圍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咧，即係要留意翻啦，唔好令到咧即係個環境咁破壞之餘啦，亦都要咁多嘅人員咁辛苦。 冇錯。 三十赫兹的雨声。入神，邂逅你眼神，全世界一瞬间变安静，有些分贝的发烧，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连接，每个动作都像情人，动情就连如魔法似动月神心，五个盒子安静在深海里，寂寞的宿命，我庆幸有你和我对拼，八十分贝的光本公路无尽，乘着风飞过雨天的泥泞，抱紧我奔向也要到找爱的永恒，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频率，感觉这份爱几次，就算是相同分贝不 杀伤人伤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到风雨微笑的声音 听过是一个大只仔的歌曲他叫做 Michael C 主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对频之间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 冇错。诶，莫呢，我想问下你咧，你有冇同韩星接触过或者同佢哋做过嘢啊？ 有、哦， 系啊， 系啊，我好中意阿 Ring 噶嘛。吓，跟住嗰阵时咧，阿 Ring 嚟做歌曲访问嘅时候咧，我掹车边咧，黐住人哋咧走去咧同佢见佢咯。吓，见完佢之后，跟住影咗张相，哇，开心到癫咗。 你电台做访问定喺边度做？ 出去酒店啦，当然咁、哦、大嘅星点会过嚟啊？系啊，跟住就好似哇，嗰阵时啊。排街正咁啊！全部人喺晒出面等。 我仲好笑啦，我系无啦啦做咗阿 Ring 第一次喺香港嘅演唱会嘅 MC 咯。 啊，你就好啦。 都好笑噶，唔系啊，因为其实嗰只我系睇 show 嘅，嗰日第一场嚟嘅。咁、 嗯、 我喺度睇 show， 咁咁啱我有个朋友就同佢香港嘅经理人，当时系 Kitty 啊，陈嘉英。咁佢哋就熟嘅，咁我睇睇下 show 咧，我嗰个朋友就打电话俾我，你咪睇紧 show 啊？我话系啊，话你入你后台啊，咁我做咩啊？佢话。阿 Ring 佢需要个 MC 啊，咁入嚟做 MC。我话吓，我话我冇准备上台，又冇扮靓。佢话边个你唔着靓啲嚟睇 show 啫？跟住咪入咗去。咁原来因为阿 Ring 当时个师傅佢要表演嘅时候，因为要 set 嘢啊，咁变咗只惊有啲 dead air 位，咁就要我去做 MC 去讲嘢，就俾时间去转嘢咯，转啲 set 机啊 ，set 啲琴啊嗰啲嘢咯。 咁你点啊？ 咁我就无啦啦行咗上去做 MC 咯。咁我冇乱，咁啊求其实同啲人倾下偈，牙时间啫嘛。咁第二日咧，佢就正式 book 我去做 MC， 做埋第二场咯。 哇！ 系啦，咁做完之后咧，就嗰晚同佢游船河咯，仲同埋同咗去蒲咯。 哇！ 系啊， 你完全系即系嗰啲叫咩？一次过实现晒 我哋去坐小轮环岛游啊，香港。 哇！你仲好啦。 跟住就同咗去蒲咯，咁我同埋我影到相咯，因为佢唔 系 好肯同后系同人影相嘅，佢 即 系闲影几张嘅啫。咁当然我做 MC 你唔同我影系嘛，咁我有机会影到啦吓。 系 啊，咁我就第一次就同阿 Ring 做嘢就 系 咁样咯。 系，但系头先你所讲咧就话啊，唔系同好多人影相咧，就 系 因为其实韩国嘅明星啦或者歌手艺人咧，佢哋咧嗰个管理系比较严格嘅。因为我之前都之后啦，即系之后啦，即系我较早前啦，就去咗做一个访问就系、是、God Seven 啊，系啦，一对嘅年轻嘅组合啦，跟住同佢哋倾偈。 梗系年轻咁多老年咧， 哇，都几年啦，我唔知道而家会唔会佢哋 update 到咧，即系你知时下年轻人嗰啲品味转到。 Super Junior 咁耐都未系老年啦。 佢哋突然间会即系转话俾你听，喂，仲有边对边对最新啊？你讲嗰个欧即系可能会 好快 嘅、啊， 佢哋系。 系啊，咁所以我都系打定一个自己俾定自己一个嘅嗰啲叫咩啊？系啦，即系做嗰啲啊。咁但系咧，我想讲嗰样嘢就系话咧，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原来佢哋系好管理嘅 artist 系好。严谨，即系例如佢哋真系要好夹时间啦，你要准备好晒所有嘅问题俾佢哋啦，佢哋要 check 过晒先啦，一啲可能好简单嘅问题，佢哋都会 擔心啊，因為始終對佢哋嚟講，哇，赤手可熱喎、啊。 其實雞同鴨講，你答咗乜我哋又唔知道、啊，你問乜佢又唔知噶啦、 欸。原來唔係噶，因為原來咧，佢哋除咗香港會有人去幫佢哋手之外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經理人公司，可能係北京嗰度有個公司，跟住嗰班人咧就會知道你講乜嘢或者問乜嘢嘅。咁所以佢哋係會真係有人幫你審，即係 check 過你究竟會問啲乜嘢。 但我試過有一次同一個韓星做訪問，就但係我發覺係嗰個翻譯咧就九唔搭八，就翻譯又中又差，咁啊變咗係好難翻譯到人哋講咩或者我哋講咩，所以佢搞到亂曬龍咯，我覺得。 我都見過係有啲即係我冇做嘅訪問嘅人係真係會咁樣。 因為佢中文唔好嘅時候，變咗你就好難翻噶啦嘛。你翻譯其實你要兩種語言都好得先得噶嘛。 我聽過個道聽途說啊，就係咧話説咧有一個嘅訪問嘅人啦，即係個主持啦，都識啲韓文嘅。咁佢做訪問嘅時候，咁既然嗰個嘅 artist 當係撩韓籍撩咁啦，唔識廣東話嘅，咁啊當然有一個嘅翻譯會俾撩撩啦。咁跟住咧，呢一個嘅主持咧，去同撩撩傾偈嘅時候咧，其實聽得明噶嘛。聽到跟住個翻譯根本上講嗰啲嘢咧，就唔係佢想講嗰啲嘢嚟。係 咯，個翻譯都有陣時會好影響咗成件事咯。 係啊， 係啊，我有次同李炳憲係嚟香港宣傳電影，我做 MC。 哇！你做咁多大聲， 跟住佢要我俾我個履歷去 approve 我做唔做得 MC 㗎。係 啊， 我心諗俾你識我咩？ 好嚴謹㗎。 係啊，但你都根本唔會識我㗎，其實係咯。 咁但係最後尾入俾唔俾啊？ 做咗。 系咯，但系你冇话，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就唔需要去你再去讲嘅，因为佢揾得你嘅话，即系话佢一定识你啦。 唔系，系中间系香港嘅就制作公司揾我啊嘛，咁佢哋唔识我噶嘛，系咯，咁香港公司 propose 我啫，咁咯，咁后屘都系 OK 咗，咁咯，咁我都同过一啲韩国星合作，我其实都有唔好嘅经验嘅，除咗佢哋。啲經理人咧好鬼麻煩之外咧，我試過做一套劇啦，都話當紅嘅一個女歌手嚟嘅，其實嚇、啊、紅嘅嚇，咁啊 而家都紅嘅， 當年都紅，而家都好似翻翻地生啊嚇，最、 okay, okay, 近有電影上過嘅嚇，係 啊， 哇越嚟越多資訊， 係啊，喂佢真係佢啲經理人咧全部咧好似黑社會咁嘅喎，神高神大空神惡煞咁咧，係啊，咁我嗰次係做電視劇喎喺國內，佢係女主角。咁佢女主角你知道一套劇個時空好長，其實一個女主角係好多套衫，佢起碼要著七八十套衫嘅。咁我起碼預咗四五十套俾佢試㗎啦。佢嚟到咧，佢話我只係著試一套，其他全部唔試啊。 但係佢之後著唔著先？ 你聽我講埋先啦，仲要唔准影相啊！你試做人家要影低相㗎嘛，啲衫得唔得？佢只可以試一套，其他全部唔試啊。跟住嚇嗰四十套衫做乜嘢啊？我話。咁跟住又唔俾人影相喎，咁你個個 咁你揀邊一套俾佢試？ 個個藝人造型都影相㗎啦，你有造型相㗎嘛？咁佢試一套影唔影都罷啦，我心諗已經。咁跟住咪有得佢試一套，咪求其一蚊一套俾佢試咯。咁試完之後佢又走咗啦，好明顯。咁跟住之後佢話啊，我都唔使著你哋衫啦，我所有衫自己帶嚟啦咁。但系嘥钱买咗几十套衫咯， 佢真系玩大家嘅啫。 系、哦，咁跟住之后咧， 佢有冇叫大家，即系有冇叫你之前影低相先买啊？即系不过通常佢哋唔会理呢啲嘅。 唔会噶，系啊。咁、跟住后屘佢自己带晒衫嚟拍嗰套剧咯。但系咧，佢套剧里边咧，佢系做穷家女嘅。 但 系咧， 全部名牌， 但全部名牌，手袋有名牌啦，重要最贵嗰啲。 你有冇即系同翻剧组嘅人讲？ 我冇讲，好彩嗰套剧咧就唔使我跟，我只可以做好晒型，预备好晒所有人嘅衫，我就走得啦。我谂我喺度我癫咗啦会。 但我听完你讲觉得好笑， 系啊，所以嗰次系我一次好差嘅经验嚟噶， 系 、啊、 你咪后话俾我听边个， 我一讲你就知噶啦， 我想知道啊，系但系即系原来试衫即系对于韩国即系虽然谨慎啦，但系都会有一啲新闻出咗嚟噶， 系系啊，咁我另外有个朋友就做国内制作嘅，佢就请个。天王級嘅韓星做演唱會啦，咁跟住佢話：哇，佢嗰啲要求咧勁過麥當娜，咁啊要佢個間房咧要有五十條白毛巾啦，跟住又唔要咩牌子嘅水啦，所有嘢要 ready 好曬俾佢啦。佢話佢咁多條毛巾去抹咩咧？佢點流汗都抹唔到咁多條啦，燒到我死！我朋友話真係好悽慘痛嘅經歷啊！ 惯地翻起被单，

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音乐说客头杨思敏的音乐选择。 会不会在低潮的时候你有一些特别的歌给多一些激励你的呢？ 梅艳芳妹仔的歌 Stand by me。我的前度啦，我为了要 keep 住这个关系 work， 我就不知道、啊、你想我怎样、啊、我满足你啦，我做啦，这样自我价值很低。介绍了一些临床的、心理学家全盘托出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人讲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 州精选，唔止 station 关系中断都要执好啲垃圾。 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黑怪，泪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同进化反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那香水现在低级，不要忍耐，不知你在。 Janice 有份参与作曲编曲的一首作品，内容讲的是关系完结，请另一半分手之后不止个人要走，随行有关的物件都不再有价值，烦请通通带走，一刀了断。 想要将纸作放在餐台，让你签妥了便无障碍。 作曲 Janice 温汉文 Edward Cha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温汉文，监制 Edward Chan。 上班两个星期连升十二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蔚蓝带走你的垃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喵喵 茉莉敏感时刻。新闻时间之后回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头先咧，嗱，去新闻之前，我哋又讲紧啲韩星啊。你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上个礼拜有单新闻咧？有个资深嘅韩国造型师咧，兼杂志编辑吓，就喺社交平台咧写咗篇长文去控诉咧，就话韩国有个女艺人做访问嘅时候咧态度恶劣，佢话同佢相处过二十分钟咧，好似身处地狱咁，仲要俾佢搞到喊添。 二十分钟啫， 系啊。咁当然最后咧就发酵，大家就一路就呢件事一路发酵，大家就话佢就系咪讲紧 Red Velvet 嗰队个队长 Irene 咁啦，咁结果最后 Irene 又写翻篇嘢道歉，即系证明系佢闹咁啊， 系 啊， 但系因为啲咩事咧，即系闹咗啲乜嘢？ 态度好恶劣啦，话佢态度好差咯，系啊，即系详细我就唔记得啦，咁即系我因为我睇到呢个新闻，所以先谂起啲韩星其实都几难搞噶，其实我觉得佢哋真系好难相处，尤其是啲经纪人公司啲人咯。 我觉得某部分啫，有啲都好好嘅，同埋都易话为嘅，好倾嘅，同埋系啊。同埋咧， 讲啲例子嚟听下。 Jason Man 吓 ，Jason Man 吓， 系黄嘉怡， 黄嘉怡 好噶 ，OK 噶，我觉得佢可能又 佢算系韩星啦， 韩星佢嗰边出道噶嘛。 我知道，但系而家都系我哋本土星啦，变咗。 诶、欸，又唔系啊，佢而家好国际噶，你见佢几多喺香港发展？ 我知道，咁佢咪本土星咯，其实都系喺中国发展啫嘛。 同埋其实咧，即系有 香港人嚟噶嘛， 系 咯， 系。但系其实有阵时咧，佢哋咧即系啲韩星咧，未必真系个个都系。即係做到咁差或者咁冇禮貌嘅，咁、因為咧，會係有啲係個 artist 個經理人 過分保護佢哋，即係佢哋可能唔知㗎。其實唔好話佢哋啦，香港有好多 artist 都係㗎，佢哋可能乜嘢都唔知㗎，即係唔知道原來哦誒個經理人或者哦佢原來誒咁樣去對一啲工作人員㗎，咁唔知㗎。 你唔好諗到咁天真啦，唔知好多時佢哋指使㗎， 一部分咧， 即係點都有啲㗎啦， 都係嘅，點都一定有啲嘅，但係有啲亦都真係可能唔知㗎，真係好傻地。 係咁有啲、啊、有啲時係經理或者助手做咗好多嘢同佢哋擋咗，佢哋又唔知道或者得罪咗好多人就唔知。因为 入你数的了一定就 是啊，咁所以就我会觉得一样嘢就是即系各有各咯，即系有啲有就 好，普遍我呢个人生经历里面咧，我接触嘅我都觉得韩星系几恐怖嘅， 系 啊，即系都麻烦嘅， 严谨啦， 系啊，好听咪严谨咯，唔好听咪麻烦。 韩国严谨啲定系外国嗰啲严谨啲啊？ 我觉得日本人系。佢會講好曬一五一十講好咗啲乜嘢，佢列好曬，佢會做足嘅喎、 嗯， 即係之前佢會同你溝通好曬咯。同埋韓國人真係好準時，係、 嗯、 咯。 韓國定日本人？ 唔係日本人，好 sorry， 日本人真係好準時。佢應承咗係幾點就幾點，佢同埋應承咗嘢會做，佢就唔會臨時啷禮咯。係啊， 外國嗰啲咧，即係外國嗰啲更加嚴謹噶嘛。 咁係荷里活星，我諗重犯啦，佢哋更加要求高啦。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啲星咧，你紅咗你都要發財立品，你唔好紅咗咧就又有啲條件咧，跟住係令人無所適從啊，係非人所為有陣時，我覺得。 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小心留意一下係咪？ 唔係，咁我哋 係咪你而家係咪暗示話我將來會？紅色叫我留意住啲嘢。 唔係，我都希望你變成國際巨星我咧。 算啦。 唔係，即係我覺得我唔明點解都成，我哋都成日都聽到啲外國星咧，都好多嗰啲無理要求噶啦，助手俾佢哋玩到癲咗㗎。 我聽過有一個咧就有講過啦，要飲一啲生果即刻即榨嘅果汁。跟住之后仲要系话要即刻榨，朝头早唔知几点钟去榨，咁佢全日都就系饮嗰啲果汁嘅啫。咁你就要搵一啲 唔知几个钟头内榨啊嘛。 系啦，跟住同埋就要嗰啲保温箱定唔知乜鬼啦，就要你不停入住佢，因为佢哋可能去到录影嘅时候咧就好长时间嘅，咁你喺街上面冇得榨噶啦嘛，就要你要准备好晒咁样，跟住系好多呢啲严谨或者好多细致嘅嘢， 好多呢啲无理要求添啊。 啲人就会话：我去边度搵咁多新鲜生果榨？ 有啲又要用矿泉水冲凉咧，吓系指明边只矿泉水冲凉啊？你谂下整满一个冲凉缸系矿嗰只牌子矿泉水系几多钱啊？ 哇！真系我唔知噶， 系啊，啲外国星系咁咯。其实我谂翻我哋香港星，其实都算易服侍噶啦， 系 冇乜边啲好似佢哋咁多要求咯。 我头先讲嗰个香港嘅， 你讲个香港噶， 香港噶， 哦系咩？香港都有人咁巴闭？ 我试低话你知啊，咁佢系真系好劲嘅，系啊，我听完之后，哇劲！ 明天或者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一照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险，凭起生死无意处理，愿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凭着与非。迎住这刻一辈子，完成甜蜜句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佢系 Stephanie 何雁诗《基本恋爱套路》。首歌時間回到嚟，繼續問緊時刻。 我即刻收到咧朋友 message 我啊， 係話你啊， 唔係啊，係問你講我係邊個？嗰個飲果汁嗰個啊， 我識唔識㗎呢個人？ 我朋友嚟啊，你唔識嘅。 誒唔好講啦，唔好講啦。 咁你俾多啲牽使人哋啦，男定女？ 女 女 係 哦，即係好紅嘅。 应该是啦、啊、我不知道啊是啊。 哦不是我想可以讲 有些牵涉的啦我不知道 啊我不知道算不算 红啊。曾经很红。 啊得了是啦、 啊。是啦、啊、不是这些年代啫。 是啦、 啊。是啦、啊。神台级OK 讲完。 完 即是我们香港都有些艺人是这样我没想过我真的没听过。 是啊是的。 因为我又跟他没有合作过所以就不知道啦。 是。 那我都听很多这些啊。我听过呢我有国内的朋友讲俾我听嘅，国内有当红女星啦，都系嗰四五个里边噶啦，吓、 嗯， 咁啊就话佢咧，有个助手咧就俾佢咧当凳坐啊， 吓 喺外景嘅地方， 因为佢攰， 系啊，冇因为冇凳坐地下，系啦，叫个助手趴咗喺度去当凳坐咯， 佢都坐得唔安乐啦，系咪？ 佢照坐啊，我依系我国内朋友话俾我听嘅。 哇， 系啊， 诶，同埋佢自己一来唔安乐，二来都坐得唔舒服啦，系嘛？ 我唔知会喂好过冇得坐啊，当你背起上嚟， 踎喺度， 唔系踎喺度，个助手趴喺度，即系趴喺度，咪好似一张凳仔咁高咯。 我系，但系意思即系佢冇凳仔咁高噶 嘛？即系唔系趴喺地啊嘛？即系你其实手撑住膝头哥跪喺度， 黐线， 咪好似一张凳仔嘅高度咯？系咪？ 有冇当过人哋人？ 你明我讲咩啊？ 我明啦，而家 系咯， 有冇当过人哋人啊？ 即系狗仔式咁跪喺度咯？ 我知边啲啊？同埋佢自己都唔好意思啦，佢自己都要形象噶嘛？ 我有个就做医行嘅朋友讲俾我听嘅，话佢好攰嘅时候就叫助手咁样喺度跪咗喺度俾佢当凳坐咯。黐線嗰啲當人哋唔係人啊！我覺得呢個係侮辱啊！ 係啊， 係啊！我覺得就算職位係咩唔緊要，你要尊重人哋係一個人。 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一個人嘅成功咧，身邊都有好多人去幫你或者去打造到你。 我唔明點解呢啲人仲可以咁紅㗎？呢個佢講呢個女星係好紅，超級紅㗎、 如果當有人真係踢爆咗佢嘅話，咁咪。 系咪咁呢啲嘢都不论流传出去噶啦？ 但系唔佢如果佢一日唔承认或者冇confirm冇人知噶嘛？如果当真正 应该俾人影低佢相咯，你当个助手凳系嚟坐。 同埋嗰样嘢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奇怪，如果你真系去做嘢嘅时候，你身边好多工作人员噶嘛，佢唔惊嘅咩？而家坊间咁多人都已经喺呢个叫民间狗仔队。 系咁，但系有好多人去。自己嗰一刹那唔会谂起惊嘅，因为佢自己已经系过咗龙啊，冲昏咗个头啊，系咯，咁我又听过一单噶，喺国内又系国内啲朋友话俾我听噶，当然又我哋香港啲星啦吓，佢、开演唱会啊，临开场唔知半个钟至九个字之前咧，突然间我要食叉烧饭啊， 吓唔系香港、啊，唔系嗱 叉烧饭喺国内你估香港咁易买啊，仲要喺嗰啲时间系啊，跟住就要去人哋一定要食叉燒飯，如果唔係唱唔到我，開唔到 show 我咁。咁我嗰個朋友即係做製作嘅朋友親口話俾我聽嘅。咁、佢就話我嬲得滯咧，就出去叫人出去死揾難揾，揾咗百幾二百盒叉燒飯翻嚟。 半個鐘裏面賣百幾二百盒都難。 賣曬佢要全，佢賣曬俾所有人食，全部喺個現場嘅人都有得食。就同佢講：你同我食曬，你先好出場。如果唔係，我唔俾你出場，你唔食曬。 哇！ 咁大翻佢轉頭啊！哇！笑到我咧。 哇！真係好。 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無理要求、好 long 要求，你令到人哋好難做啊！ 我覺得你可以早啲同人哋講、 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已經係不合情理啊！你係刁難人哋啊！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係人品問題啦。係。係咯，你冇法。觉呢啲个人嘅素质系好差咯，系唔可以咁样咯。 我都明嘅，但系会唔会系因为佢压力大所以先咁做啊？ 喂，压力大，你人品差关压力大咩事啊？ 可能 你唔好同佢哋开脱啦，谂藉口。 咁都可能就系唔知啊，可能佢哋会有一啲委屈或者有啲嘢唔知咯。 咁你但 系 都唔系咁去刁难人哋噶，你将呢啲你将你自己唔开心、委屈、委屈发泄咗喺人哋度，你就好开心啊？ 就系会唔会嗰个人得罪咗呢个人，所以咁样做咧？ 咁样系变态咯。 系，但系会唔会就系因为佢之前得罪咗呢个人，或者佢做咗一啲嘢而令到呢个人唔开心，而呢个人先至话要去买叉烧饭？ 喂，但系其实佢哋有几多会接触到会令得罪佢啊？其实 咁啊系，实有好多人隔绝咗 嘅。喂，你仲要谂下，你去国内开 show， 你系收咗人几多钱去做呢件事咧？ 咁啊， 你系咪有专业操守同埋职业道德咧？ 我反而我觉得 刁难人哋咯。 我反而觉得你早两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话俾人哋听咧， 系啊，你早少少讲，人哋有时间准备，唔系临开 show 讲啊。 系因为半个钟九个字嘅时候，系大家都已经要 ready。 佢根本就想食少少，佢根本唔系想食嘅。你点解佢点会食得晒一碗饭咧？开 show 前，大部分人都唔会咁样食啦。 阵间可能长长 grab。 唔系，正常开 show 嘅人唔会食到咁饱去开 show 嘅。 系，系咯，气阵间。 系。咁你做电台咁耐，你冇遇过一啲咁啊奇形怪状嘅艺人咩？ 其实我都遇过嘅，所以我头先就话点解会话觉得佢哋可能 讲啲你听下啦，莫你啫， 唔好咁讲。 我俾少少时间你啦，我就够钟噶啦。 即系系啦，我就觉得可能点解话佢有一啲我哋唔知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我之前同一个台湾嘅歌手做访嘛，咁跟住咧佢用五分钟就 KO 咗我噶啦。 吓， 系啊，我准备咗好多嘅问题啦，咁问佢，譬如话喂，咁嗰阵时嗰只碟系佢自己做嘅，咁我都话啊，你中唔中意你今次系咪第一次嚟香港宣传？我知佢系第一次嘛，咁我都系开头嘅时候寒暄几句先入戏狱噶嘛，跟住佢就话系啊，第一次啊， 完。 咁你中唔中意香港啊？冇乜嘢啊，完。跟住 死啦，点做啊？ 系啦，你根本上冇嘢问到，跟住就话啊，咁不如讲你嘅碟啦。哇，你只碟你自己做嘅，咁一定有啦。哇，今次做咗只碟，你嘅宝贝，你中意边首歌？冇。佢真系咁答我、啊， 你冇中意你就放张啲歌派出街俾人， 系啦，真系冇啊！ 你咪咁问佢咯，俾我会咁样问咯。 咪咁佢已经黑晒口面，你都唔敢问啦、啊。 黑面你仲惊佢？跟住呢啲人使同佢客气啊，莫莉。 系啦，跟住五分钟， 你话晒假假地都系电台 DJ 嚟噶，你而家要买去拍？ 跟住嗱，系啦，因为嗰个气场嘅关系，跟住同埋我就知道，因为我睇新闻都睇到话佢讲嘢好短，咁、我以为一啲艺术家讲嘢都 短，同冇礼貌系两嘢嘛。 系咁，跟住之后我就， 喂，我全身都短啊！ 我忍住笑，跟住你听埋背后嘅故仔，你就会明白。咁跟住之后呢，原来呢隔咗几年之后，我再同佢做访问啦。咁原本我都諗住唔做嘅，但因为我好有挫败感，我就同自己讲唔得，我一定要做。 调气唔顺， 我觉得边度跌低边度起翻身。跟住我就哇，今次就准备，即系平时可能准备七条问题咯，今次准备够廿条问题。跟住我自己揸一个人噏，我都噏够半个钟咁样啦。跟住再同佢倾偈嘅时候，变咗第二个人。佢好都唔算叫开朗，但系佢肯讲嘢，跟住倾下倾下偈，佢先至坦白讲话，原来佢第一只碟咧，佢唔中意噶，系佢阿爸逼佢噶，逼佢做嗰啲嘅歌，因为佢中意嘅歌系另类嘅歌， 咁都做咗出嚟咯。 咁所以咧个宣传咧就系因为咧佢公司要佢，因为佢已经做咗嘛，咁嗰阵时都算爆红，咁所以佢公司都要佢去唔同嘅地方做宣传， 佢就斗气， 同埋因为佢老豆，佢唔可以唔听老豆话噶嘛，同埋佢老豆都好劲嘅一个人嚟嘅，咁所以佢嗰阵时就斗气就咁样啦，咁所以佢之后讲翻呢个故仔嘅时候，我就明白哦，原来佢真系背后有个原因先令到佢咁，佢嗰阵时系好唔开心，佢讲咗系劲唔开心，讲个。我唔想嚟香港做宣傳嗰陣時，但係就因為俾人即逼咗一定要過。 如果佢冇再第二次機會見你，你係會唔中意咗佢好耐㗎啦？你唔會知呢件事。係 啦，我就唔知咯，所有嘢。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啊，會唔會係因為有其他原因，所以先令到佢哋咁呢？係， 但我覺得都唔可以咁率性嘅做藝人，其實 係 咯。 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小岛。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没额外酬劳。他叫笑。常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勇岩狂洒。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必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三五成群，大师降临，有请苏文峰师傅赠我哋几句嚟。 好好先睇 partner 行唔行运，行运咧就摆一杯水或者水种植物喺你录音室门口，又摆自己位旁边，就双重一齐，咁啊保住自己先啦。 咁系咪之后就会顺顺利利噶啦？ 九成啦，你知有冇绝对嘅，任何嘢都尽人力拼天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no treat。 问大人，万圣节就嚟到啦，想应下节，但又要戴口罩，点算好啊？ 茉莉，口罩嘅面积咁大，其实一家人可以发挥下创意，画啲公仔啊，或者写啲得意嘅字句，咁咪有晒万圣节气氛咯。 是啊，又可以抗疫，又有气氛过节、啊、不过画边个人的样子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茉莉敏感时刻。 有唔嫌多，今晚食多一个，尿尿有情牌。 翻到嚟礼拜二晚嘅溜溜有情牌，溜溜今日咧，我哋依然都有上个礼拜嘅嘉宾喺度。 零售业嘅两位嘉宾 Terry 同 Peggy 嘅。 Hello，Hello，Hello。我咪后嘅时候，我已经即刻谂到个问题啦。 系啊， 因为上个礼拜咧，阿溜溜有 tag 佢哋嘅时候，都有讲话佢哋嘅代理啦，或者佢哋嘅生意涉猎好多个范畴嘅，医疗啊、美容啊，有好多唔同嘅嘢。 零售啊、时装啊、鞋啊、化妆品、护肤品啊都有嘅。 系。你哋系咪一定要识啊好多嘢先至可以去倾一个代理？代理翻嚟咧， 我哋会一路学习嘅，真系要用好多时间学习，即系真系 confirm 个代理之前嗰一年，我哋都会好俾心机学嘅。 嗱，我知道其实你哋代理里边咧，除咗一啲新嘅牌子咧，都有啲经典嘅牌子嘅。嗰啲经典牌子其实系咪真系好难倾咧？佢会唔会唔睬你嘅咧？ 相对一定系难倾， 系咯， 系啊，相对一定系难。 同埋嗰啲可能会有人去争添。 成日都有人争，就算你倾咗翻嚟之后，佢都会成日有人嚟同佢继续去争取嘅。 系， 咁、用啲咩方法先至可以倾得成呢啲咁经典嘅品牌翻嚟咧？ 而家世界有少少唔同咗喎，咁因為以前呢，我哋同代理商啦，咁例如佢嚟東南亞，咁我哋就一路跟住㗎啦，即係佢去咁多個國家，我哋一齊去嘅，咁好多時即係真係由接機一路到送佢走為止，咁但係其實而家科技發達啦，咁就唔可以咁做，亦都唔需要咁做啦，因為如果真係人哋要聯絡到佢，咁都係聯絡到㗎嘛， 好多方法， 咁就。做好自己啦，咁、做好自己，你自己同佢去承諾嘅嘢，能唔能夠真係做到出嚟呢？咁你可唔可以真係可以幫佢手提升品牌？有一樣好緊要嘅，有好多代理商佢誤會咗自己係嗰個品牌嘅客户，咁佢用客户嘅身份去諗嘢，同你如果你係個品牌代理商，你應該係用佢 伙伴佢 partner 嗰個感覺去諗嘢，咁、其實係完全兩個表現嚟㗎。 係，但我聽過咧，嗱有好以前有好多人代理咗一啲大嘅品牌，你當你同佢做起咗啦喺香港，跟住就自己開啦、或者跳槽咗去其他嘅代理嗰度啦，其實成日都有呢啲嘢發生㗎喎、哦。你點樣去維持關係？因為佢哋代理啲品牌通常都比較長時間㗎喎、有啲做咗好耐添㗎喎，係、咯。 咁有啲都真係好似你講嘅發生咗喎， 發生咗啲我唔知係咪啊？ 咁都冇辦法喎、因為即係每個公司都有佢嗰、那個職個策略上面嘅改變啦。咁可能佢哋亦都會係上咗市，咁佢哋個諗法會有唔同啦。咁、真係會有呢啲發生嘅喎。咁、當然喺我哋做嘅時候，我哋好多時我哋會做一個叫做我哋自己嘅綜合品牌。咁喺我哋綜合品牌店裏面呢再有其他品牌。咁就可以即係兩方面都滿足到啦。 頭先 Peggy 都有答到咧咧咧，就係話其實好多人都會陸陸續續會喺度搶客噶嘛。會唔會話真係有啲咧係真係你已經差唔多簽，即係差唔多已經簽約啦，到爭呢一步啫？或者你已經舉緊隻手啦，都突然間真係俾人爭走咗咧？又或者你咁樣喺人哋手上爭咗呢一份嘢翻嚟咧？ 有冇試過咧？係咯。 這個我們好冇啊我們又不會刻意去爭人家的品牌啦。咁呢個因為大家我們覺得即係好多品牌可以做嘅啫，咁咁啊冇需要咁做啦。咁俾人哋搶嘅品牌呢就阿 Terry 你記唔記得有冇呢 都唔多，其實都冇，差唔多係冇。咁反而呢就有一啲牌子佢哋同某啲人合作開嘅，就嚟搵我哋傾，就想攞咗個代理。咁我哋都試過㗎啦，咁但係我哋就通常我哋就唔係好想嘅，我哋就會同返對方講，咁不如一齊合作啦。咁因為我哋自己都係做開呢啲品牌嘅 develop 嘅，咁我哋都知道係付出咗好多心血嘅嘛。咁變咗就唔係咁好，咁通常我哋都覺得應該大家合作就好過係攞咗人嘅嗰個代理好。 咁有良心嘅你哋做嘢。 係囉。 係囉，呢個世界而家好少有啲咁嘅人㗎喇喎。係。 做事留一線日後好 相見，呢個係咪都係你哋嘅做生意嘅其中一個堅持嘅嘢咧？ 係㗎，我哋要堅持咧，我哋堅持要誠懇啦，即係我哋覺得誠實誠懇好緊要嘅。咁因為每一樣嘢你一定要自己做得開心，你先至可以將個快樂分享俾其他人噶嘛。咁如果你好卑鄙，咁你做咗嗰啲嘢違背良心，你唔 happy。 佢賺咗好多錢，佢都好開心㗎。嗰啲人 可能 咁好多呢啲卑鄙人㗎喎。 咁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嘢自己控制唔到，所以盡量要自己快樂啦。 係即係 Peggy 同 Terry 嘅生意之道就係我寧願自己要做得開心，對得住自己。係 就唔做啲卑鄙小人嘢咯，因為已經太多呢啲冤親債主喺個世界上。 係啊，無謂令自己唔開心。 其實我覺得佢哋好大膽嘅，你諗下廿幾年前佢哋咁後生咧，即係已經去做攞啲品牌嘅代理咧，其實有咩推使你哋咁大膽行出呢一步？係 咯，仲好貴添。 有咩係啊？有咩推使你哋去踏入呢一個零售行業？ 同埋使唔使要一嚿錢先至踏入呢、這個？ 佢嗰時代理啲嘢係咪好貴㗎？佢最早係代理嗰啲咩啊？床上用品啊、床褥啊嗰啲，係萬萬聲嘅床褥啊！我話俾你聽， 哇， 係啊，千千聲嘅枕頭，喺嗰啲年代大家未有呢個概念去。買呢啲咁貴嘅床上用品㗎嘛， 比市面上多一個零啊！ 係啊，係好先進嘅當時，幾時聽過幾千蚊嘅枕頭啫？嗰陣時，而家就話多啫。 因為 Terry 佢有佢一個好獨特嘅諗法㗎。 嚇！因為咧，你唔睇客氣嘅 Terry， 你隨時搶我哋講嘢得㗎啦。係 啊， 係啊， 因為我就覺得嗰個文化咧，每個地區嘅文化係好緊要嘅。佢就會反映咗你嗰個國家或者地區嗰、那個 喺個產品度， 喺個產品嗰度，即係 Peggy 提翻我啦。喺個產品嗰度咧，你會見到佢哋嗰個文化係點樣嘅。咁譬如講翻阿 Nelly 頭先講個枕頭啊、床褥，點解咁貴嘅？嘅一個家居用品，我哋都會引入嚟香港咧。 二十幾年前喎， 係啊，22年前啦，已經咁講喺嗰時嚟講緊一個千幾蚊嘅枕頭係。 好犀利，一張過萬嘅床褥係 impossible。 而家就好多幾萬蚊啦，你哋嗰啲進展到十幾萬啦，已經係咯。 咁因為我自己有個理念啦，亦都係咁，我喺始終都喺外國翻嚟，咁喺外國見到佢個外國嘅生活文化又好，亦都有唔好。咁我亦都想將嗰啲好嘅嘢帶翻嚟自己嘅地方嘛。咁譬如話，好似廿幾年前見到有咁好嘅產品，翻到嚟香港點解？點解我哋香港都係一個世界嘅國際嘅大都會？咁、你話所有嘅名牌都有曬啦。luxuries 嗰啲名牌，咁點解呢啲咁入屋家、咁入屋我哋睡房用嘅、咁貼身嘅？枕头床褥，而我哋系冇咧， 即系瞓觉其实咁贴身好重要。人生有几多时间我哋瞓觉？ 仲要成日都讲话你瞓觉嘅时候，如果你瞓得唔好，对啲颈啊，对个头又痛啊， 好 多呢啲好 多地方都唔好噶嘛。 系啊， 以前系冇咁着重嘅。咁我觉得随住时代唔同，咁都好开心噶，因为证实到 Cherry 嘅谂法系啱嘅。咁个市场，咁我哋在商言商，在即係個市場係真係好接受，咁亦都喺即係感情位嗰度就係、是、啊，我哋真係揀啱咗一啲大家好鍾意嘅嘢喎。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頭先就話因為外國嘅呢個文化影響，就會引入呢個嘅貴價嘅枕頭同床褥嗰啲啦。仲有啲乜嘢嘢係會令到你哋受到你哋青睞，即係你覺得啊，我要同你合作啊咁樣嘅咧？ 功能性。 功能 即係十二合一嗰啲係咪？ 我哋多數都會揀功能性嘅產品嘅。咁無論我哋做鞋㗎啦，咁就係即係唔係淨係著靚㗎啦，你要佢舒服啦，有功能㗎啦。 我哋代理嗰隻鞋係有功能性嘅，有舒服嘅，即係有啲長期要企嘅職業啱著嘅。 係啦。咁我哋做頭先講啦，即係枕具啦，我哋有個功能性啦，仲要係即係好特別嘅，有認可嘅咁然後又我哋甚至乎護膚品啦，我哋一路做嘅護膚品，我哋都係唔係話就係話，你搽咗好靚，你聞咗好香，即係咁樣。咁通常我哋選擇嘅產品都係有佢一個獨特嘅功能性。咁我哋覺得功能性咧，先係可以持久咁用啊嘛。 但係點樣去選擇呢啲產品呢？ 係咯。 因為有好多產品可能香港冇嘅，你都唔識，你都係要周圍去睇㗎。 即係譬如可能我有買床褥，溜溜買床褥，咁你點解揀溜溜唔揀我咧去做代理咧？咁 係咯。 咁我哋好慶幸啦，我哋成日都有得去展銷會啦。咁我哋會早啲會睇到嗰啲產品出現啦。 全世界各地唔同嘅。 係啊係啊，我哋要去即係例如我可能家居展就喺法蘭克福嘅，咁美容展咁我哋又要去意大利嘅咁樣。咁每個國家咧都會每一年咧有一兩個比較大型嘅展銷會，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 冇錯啦，嚇！咁我哋就要去參加展銷會啦。 好開心咯，去約埋玩又去展銷會。 我可系嘅，因为我哋其实冇私人旅游嘅。 系，佢即刻望一望听，你识做啦。 Harry 唔出声，直情系唔答佢。 佢仲想另外面望住你添。 佢或者宁愿想同我去，唔想同我去。 阿 Harry 成日都话留两日就当系咁。 其实系整个 plan 都系由阿 Peggy 去安排嘅。咁佢中意去巴黎展銷會，跟住再去意大利，跟住再翻去法蘭克福，咁成個 trip 咧，通常都佢安排。 我打個岔，有私人問題想問你，我代替阿 Peggy 問嘅。Terry 其實你有冇諗過真係俾個驚喜阿 Peggy， 真係同佢齋去旅行，唔係工作嘅咧？因為其實我計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我都聽到不下數十次，我 feel 到 Peggy 係真係想同你真正去一次旅行。你冇理由咁多年你 feel 唔到㗎。 其实有噶，其实有去过，只不过佢唔记得咗。咁例如去过比较近啲啦，澳门啊。 哇！澳门点算？你咩老公嚟嘅？有冇搞错啊？ 佢仲够胆讲嚟讲啊？ 因为澳门都好 impressive 噶嘛，即系当唔系讲以前澳门咯，系啱啱当赌场成新嘅赌场。 起 好啊，威尼斯人啊，各方面起好嘅时候咧，咁就系好吸引嘅嗰阵时候，去到， 仲要同 Peggy 即日来回， 系啊，唔使过夜啦，咁系。 但其实去澳门咧，就真系即日来回冇所谓。我哋试过去西班牙咧，系由香港飞到翻嚟香港系三日啊。 吓， 系啊， 坐飞机都去晒时间啦。 系啊，好辛苦啊，原来。 有冇喺当地逗留八个钟或者十个钟啊？ 有，但系有一日嘅喺当地逗留到， 因为有时差嘛。 同埋好彩佢哋当地嘅生活系比较夜啊，即系咁，所以我哋落完机虽然系下昼咧，咁但系我哋都好似仲有一个 full day 咯，因为佢十二点个街都好多人。 系， 咁入翻正题啦，讲完佢哋嘅私人事啦。 系啊， 嗱，头先都讲咗有啲乜嘢嘅品牌可以受到你哋嘅青睐，即系你哋会睇得中啦，就系多元化啦。但系我想问下，会有啲有冇一啲嘅品牌或者有冇一啲嘅范畴，你觉得？我一定唔会涉猎噶啦， 有冇咧？ 系咯，譬如饮食定系医疗器材，即系会唔会有噶？ 其实咧，因为医疗嗰方面， 例如嘅就 系啦，医疗嗰方面咧，其实系有分开心医疗同埋唔开心医疗。咁、我哋其实就会选择开心咯。 系 咁唔开心医疗嘅，我哋就冇咁偏向。 即系啲人有病啊，心情冇好多嗰种医疗唔会做啦。咁、医美算唔算开心医疗啊？ 医美好开心。 你够够话望呢块面先啦、 啊！我就情愿易容啊，唔开心嘅医疗。 够咗望呢块面真系会好开心啊！ 系啊， 我谂整个前后对比咧，即刻好生嘅，咁拱啊望呢出去。 After before 系啊， 望呢未需要医美住噶， 唔使就得啦。 因为阿 Cherry 咧成日都讲话医美咧，始终有个医字啦。咁佢嗰个作用系同我哋用产品啊，或者去美容院有啲唔同。 系。 其实有啲咩 分别咧 ，Terry 系咯， 因为好似我哋做美容咁啦，我哋都会分系有生活美容啊，科技美容啊，咁医美啊咁样，咁医美咧通常都系有治疗性嘅，咁治疗性即系话你喺我哋嘅所谓嘅 treatment 日常嘅护理。救唔到嘅時候咧，咁就需要到去揾醫生， 即係等於有病要睇醫生咁。 係啦， 係啦。咁阿莫莉應該係仲未有病嘅。 莫莉係莫莉係科技美容，唔使醫療美容，係嘛？ 冇錯冇錯。咁越早保養咧，你就唔使咁快去揾醫生啦。 咁啊 ，Peggy， 我將我隻莫莉交俾你啊嚇，等你救救佢，救救莫莉運動。 我而家聽你哋咁講，真係咧就話即係連翻去頭先我最一開頭第一條問題啦，你哋。真系知好多嘢，咁你为咗嗰一个嘅 project 嘅时候啦，你系要做几多嘅功课咧？真系一年啦，系做足晒所有嘅范畴啊，定系点嘅咧？ 如果讲以前嚟讲咧，讲紧系十几廿年前，如果要做一个 project 咧，就真系都几辛苦噶，因为以前的科技冇今日咁發達啦。今日你 Google， 你百度 資訊冇咁易揾到。 係啦，你一上去就全部有曬喺度噶啦。以前咧要做好多資料搜集啊，咁同事啊，大家要去分析啊，咁當然啦，自己嘅經驗加埋啦，世界各地周圍走，咁先至可以係做到一個好嘅分析出嚟。 係、我突然係你講啦， 仲要親身去探訪咧。 哦，係， 即係以前 要親眼見過先。係 啊，要拍拖啊，嚇、啊、即係要見多好多次啊，係啊，因為結婚之前要拍拖㗎。係 係，又要睇下埋唔埋到攬咁 啊。 我突然間醒起，我記得你哋都有做過 fashion 嘅嘢㗎。 是啊、 有代理個 fashion 個牌子㗎， 係啊， 係咯，咁但係 fashion 牌子係咪比較難做咧？ fashion 牌子會係因為佢要追款，咁、佢要款式好多好多， 同埋要擲好多貨咯，其實 好多，咁同埋佢換得好快，咁同埋最困難咧係最初嘅時候，因為當時我哋係做一個英國嘅品牌，咁好好笑嘅。咁我同阿 Terry 就去個百貨公司專櫃嗰度，因為有好多款已經一出嚟就落咗 counter， 咁我哋就落去啦。咁我諗住自己幫襯翻自己試啦。咁我試完個大碼出嚟之後就好窄喎。咁 大碼都窄？ 冇錯。咁阿 Terry 就話：咁大碼都窄就係你肥咁。 喂，你咁細粒，點可能？ 咁我就堅持話我冇肥。 係啦。 咁點知跟住我就話：我話唔係，佢哋 fitting 有問題，要翻去同公司講。咁當然 Terry 就講咗十次我肥啦。咁然後跟住最後尾咧， 我終於 feel 到佢哋情緒喺邊。係 啊，甚至佢每日會鬧佢打機 嘅。仲有時間打機？ 係啊。佢好犀利噶， 咁厲害， 係一定要有啲唔同嘅娛樂噶嘛。咁 咁跟住後來公司咧真係就發現咗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令到我哋損失好多錢啊、嗯！因為原來咧 係喎，你著大碼都窄，咁嗰啲再大啲人咪唔使買， 我一定著唔到啦。 咁係咯，我呢咪著三加大嘅， 冇錯。 咁因為佢哋嗰個 fitting 錯咗啊，即係佢嗰個英國嘅設計師佢冇注意到我哋嘅 fitting 同佢哋有唔同。咁嗱。其實， 但係英國人都唔可能著你嘅 size 大碼都細。 係啦，其實呢個我都係咁樣問佢嘅，我都覺得唔 make sense。但係其實佢而家就唔只係大細嘅問題啦，即係手腳嘅長短啊，係你嘅腰啊，即係你個身形其實基本上係同一個係啦，係外國人唔同嘅，所以成個 fitting 係要改咯。 係咯， 咁其實呢啲應該係佢哋嘅錯喎，係咪咧？ 會唔會因為你一個地區而改曬佢自己啲嘢咧？ 要磨合， 你等啲大牌知我係咁就咁噶啦，係咯。 誒唔係嘅，咁要磨合嘅，因為始終即係睇市場大唔大。 咁係有啲牌子會有亞洲 fit 嘅。 冇錯冇錯，係啦。咁你睇市場大唔大啦？即係如果我哋即係成個亞洲或者我哋叫大中華即係以前叫東南亞，咁成個市場足夠大嘅時候，其實佢哋好多嘢都大家可以遷就嘅。 喺香港嚟講咧，即係傾一個品牌啦或者代理咧，其實係多數係佢哋主動撩我哋啊，定係你哋反而係出去同佢哋講有冇得合作嘅空間啊，翻嚟香港去做啊咁啊？ 其實喺香港係幾幸運嘅，好、多時係佢哋會揾我哋嘅， 因為佢哋都想發展亞洲市場， 係啊， 佢尤其是想發展國內市場，一定要經香港啦、 香港亦都即係曾幾何時係一個即係人口細，但係又。即係 消費能力， 消費能力高，又係國際都會， 同埋都算一個潮流指標 啊！冇錯，佢就係一個窗口啊！咁所以好多品牌咧都會係即係想喺香港度開始嘅。 咁香港其實係一個跳板咧，當時因為可以經香港進入大陸市場啊嘛。 咁而家咧，即係最近即係好多唔同嘅亞洲區好多地方都已經開放咗噶啦嘛。咁香港仲算唔算係即係呢一個福地咧？定係其實都真係俾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已經搶咗好多噶啦？ 只要信，不要問。 係啦， 你當佢係就一定係噶啦。 近年咧，香港嘅零售業大家都進入咗呢個寒冬期，尤其是因為疫情咧，大家都好辛苦經營噶嘛。咁、其實我都仲有好多問題關於零售業，想問阿 Peggy 同 Terry 嘅，所以你哋係唔走得嘅。下個禮拜繼續要嚟，OK 嘛 ？OK。 好，今日 thank you 曬你哋，下個禮拜見，拜拜。 多謝曬。 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将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风暴中有你伴我蹉跎。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都快活过一行，怕死也淡看，望夜中十方。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手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痛十方，总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手中要寄托，逃避过内心新的虚空，活在想象最美好，浪漫化这一切可覆盖糟糕，越是好越怕最终得不到，才惊醒才发觉已变做野草，些错不再触摸，把酒看月光，荒岛中与你互相消磨，不死也是错，暗里到情疮。